假装反射着彼此的忧愁。这是你眼里的余光，是我偶尔你的忧伤会牵着我。有的时候我们开过了头，从没想到可以停下来走。这是你眼里怎么会有我，然而你的手紧紧抓着我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，试着告诉我，我们一直错过叫做幸福的路口。我还能委屈什么，只要你肯说，谁叫我们的故事比别人难说。走过这条路再远你都走，难过的是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，试着告诉我，我们一直错过叫做幸福的路口。我还能委屈什么，只要你肯说，谁叫我们的故事比别人难说。难过的是 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

共建美好家园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初秋的天，冰冷的夜，回忆慢慢醒来，真心的爱。就像诺言，为何却要分开？灰色的天，独自彷徨，城市的老地方，真的孤单，走过忧伤，心碎还要逞强。想为你披件外衣，天亮要爱惜自己，没有人比我更疼你。告诉你，在每个想你的夜里，我哭得毫无力。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泪，我还一直紧紧守候在相约的地点。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，冰冻我的心，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，我身边。 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在刚刚过去的长假期间，有一位老人在红螺寺游玩时突发晕厥，经过紧急的抢救才度过了危险期。红螺寺景区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，登山观景的游客呢就变得比较多了，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多。每一年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身体不适打110求助的就有两三起左右。而专家也提示，一旦发生了突发情况，紧急过程当中患者的姿势十分的重要，一定要科学救治，防止病人窒息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类似于去爬山这样的户外活动时，最好是有家属陪同。而作为家属呢，即便你不懂得专业的救助，也应该简单的学会一些应对措施。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喜欢打双闪，一来是吸引别人的注意，二来是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让道，同时还能提醒车队的其他车辆要跟上。但是在这里，周周要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法律没有赋予婚车开双闪的权利，所以不要乱开哦。不过如果遇到了以下的情况，不开双闪也要被扣分的，比如说极端天气不开双闪将会被扣6分。那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规定，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和事故停滞后，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是设置警告标志的，一次扣3分。由此可见，双闪的使用千万不能随意。继续来关注秋季养生。秋季呢非常的容易秋燥，都说喝粥对身体好，特别是喝梨粥可以滋阴养肺。一天辛苦之后呢，回到家里如果能够喝上一碗暖暖甜甜的梨粥，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。不过这梨粥看似简单，但是熬粥也是非常讲究的。比如说梨的选择，在所有的梨的种类当中，雪梨是可以长时间熬煮的，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可以达到最佳的状态。好了，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再也不知用什么言语说出此刻的心情，自从你走后度过多少个孤单的日子，再也不知用什么心情面对你的离去，每当夜幕低垂是我最难过的时刻。凄凉的天色，收音机里播着情歌，唱不完的爱情，唱不完悲欢离合。凄凉的天色，收音机里播着情歌，唱不完的爱情，唱不完悲欢离合。一切从头收拾，重新开始，选择与你，选择与你再爱一次。什么心情面对你的离去，每当夜幕低垂是我最难过的时刻。

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 流浪， 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悲催感以前。